拿了手机，刘浩给家王朝的会长陈叶辉拨去了电话。 喂，刘队。 电话那边的声音有一丝犹豫，似乎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一般。 副本那边你先自己应付吧，我暂时不方便出手了。 刘浩说。 哦，第十区没有职业选手插手的话，必然是叶秋统治记录了，所以这方面工会之间的对抗已经转移，基本就看谁能争取到叶秋的帮手了。 刘浩说。 那我们怕是不太方便吧？ 陈叶辉问。 可以试着接触，看看他的态度，如果不行也要对他保持关注，看有没有什么突破口。有一个情报你重点搜集一下。 什么？ 叶秋的价码，他和每一个工会的合作最后索取的报酬都是什么，这个我希望可以知道一下。 要不要集合人手去对付他？至少他现在人单力薄。 这个你可以斟酌着去办，但不要出动工会的人，当心成为其他工会联合起来对付你的借口。君魔校现在在其他工会眼中可是大红人，保不齐他就投靠哪家当靠山呢。 好，那我自己看着办吧。 嗯，我有空也会常来市区看看，保持联系。 嗯。 挂断电话，刘浩深吸了口气。这个时间他已经不能再冲动了，这几天他兴奋的有些过头，才犯下很多错误。破坏叶秋的刷记录计划失败，被叶秋反摆了一刀，虽然让他愤怒不已，但说到底却只是私人恩怨，情绪上有些痛苦罢了。他现在真正不该犯下的错误，是在晚上这场比赛中接连失误，导致家世的败局。上轮虽只获三分，但至少孙翔一挑三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这一场坐镇主场，迎战积分榜第二的强队蓝雨，如果多胜几场，那将是极其漂亮的一场翻身仗。比赛中家世也的确占据了更多的主动，但却因为他这个副队长几个超业余的失误而毁于一旦。眼下虽然人人不悦，但还是暂把这当作一次状态不佳的失误。但是如果接下来家世的战绩依旧是一蹶不振的话，那么回顾这个赛季，这个本该是翻身转折的地方，却因为他刘浩的失误而功亏一篑，这就将不是一次失误，而是一次重大的错误了。这个错误足以对他的前途产生致命的影响。这个时候还搞不清楚情况，还因为私人恩怨分神跑去游戏里和已经退了役的叶秋纠结的话，那可真要是因小失大了。 谢秋，我知道你还不死心，不过一切才刚开始，你有多大的能耐我会看着的。 刘浩咬牙切齿，对着镜子最后狰狞了一把，突然抬手狠揉了几下脸庞，手放下来时，脸上出现的已经是一副很是人畜无害的笑容，简单的就像易容术一样神奇。刘浩拉开房门，又一次走了出去，目光一瞥他的隔壁，虚掩的房门中一丝灯光从缝隙中透出。刘浩咳了声后上前轻轻敲响了房门。 孙队，休息了吗？ 门没锁。 屋里的人回答真是酷极，但一股子不爽也是从语气中毫不掩饰地流露了出来。刘浩最后调整了一次神情，微笑。 那我进来了。 推门而入。星星网吧，两趟副本结束，记录是刷出来了，两个姑娘也是被整崩溃了。 唐柔倒是真来倒水，但抱着茶杯后就死赖在前台这里不走，和叶修东拉西扯，一直从叶修屏幕上看到风叔烟幕先一步下线休息去了，才是一喜道：“ 不下副本了吧？” 叶修无奈苦笑：“ 随便啊。 我记得我还有个什么任务没做来着。” 唐柔嘟囔着离开。叶修无语，这姑娘平时根本就是最痛恨任务的，尤其那些送信啊、采蘑菇、挖萝卜、找人等等等等，这些难度较低、没有什么战斗的任务，被唐柔一概视为浪费时间，痛恨的不行。咬牙去做了的，都是叶修提醒他的必须要做的有属性或是技能点奖励的任务。在刷副本这么有意义的事情面前，唐柔都宁可去做他不喜欢的任务，这让叶修不得不叹服。黄少天不愧是逼得联盟修改规则的男人。 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人都哪儿去了？怎么都没反应？ 其实叶修也不是那么坚韧的，他也摘下耳机休息了许久，此时刚一戴上，那聒噪的声音又已经响起。黄少天害怕暴露身份，虽是一个人窝在 A 区黑暗的角落，也是压低了声音说话，就这样还说个不停，精神可嘉。 好了，记录都出来了，副本不用再刷了。 叶修定了定神后说： 哎，我刚才和你说的你都听见了吗？ 黄少天明显不知道刚才叶修根本没戴耳机，有话痨属性的人多半还都附带自说自话属性，不然很多时候是牢不起来的。自说自话嘛，必须是不太注重听众反应的，所以连听众听没听都没察觉。 哦，没太听清，说什么了？ 叶修问。 你武器怎么回事啊？ 自制千机伞。 你做的？什么时候做的？我怎么没听说过？ 很久以前了，你还在满世界抢豹子的时候。 靠靠靠靠靠，黑历史不要提啊。 黄少天焦虑，那时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网游玩家，但他机会主义的风格已经完全成型，抢 BOSS 是一把好手。早期的荣耀有许多规则和现在是不一样的。 就是那时候了，我和朋友一起搞出来的。 这个武器看起来像是专门为散人而做的。 不错。 但是第三区开放时更新等级上线，出了职业觉醒任务，散人全被淘汰了。 叶修没反应，他不需要应声，因为黄少天有自说自话的功能， 所以你这把武器也就失去了价值。直到第五区开放出现神之领域，没有觉醒的散人可以在神之领域获取经验继续升级，但是当时同时将等级上限更新到了60级，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虽然不限等级，但是却是60级难度，而且任务全是单人，无法组队获得帮助，所以即使是这样，散人也没有再度复活。况且那时候你已经在用一叶之秋征战职业联赛，斗神之名都已经打响了，所以也就没有再回头折腾这个了。 黄少天果然自行推测了一大堆。 是啊。 叶修这次给了点反应。 你现在是准备重新弄起来了？ 黄少天问。 是啊。 那你何必要退役啊？账号随便找个人练上去，武器交给俱乐部去弄，不是更快？想不通，这里我想不通，你干嘛退役啊？ 你可以理解为战队成绩不佳，队长引咎辞职。 神经，那也不用退役啊。再说你们的比赛我都有看，明显是队伍有矛盾，你被孤立了。就是刘浩在搞的鬼吧，那家伙狼狈之相，一看就心术不正，你太大意了。 你什么时候学会看相了？这不是我说的啊，是王杰西说的。他自己大小眼一个，还给人看相呢。 哎，你别说啊，那家伙真的有点神呐。上次吧， 黄少天巴拉巴拉中，一边的包子入侵可一直没走呢，此时也听不懂这两人在说什么东西， 可怜巴巴的在一边。包子，没啥事了，你要竞技场还是刷副本，自己去吧。 哎，好。 包子入侵去了。 哎，对了，你和我打一把吧，我看你这武器有多厉害。 黄少天说。 哼，就用你这号？我这号怎么了？不和你一样27啊，武器是差了点，但凑合吧。我这号可是散人号。 这话不懂的人不懂，但黄少天一听却立刻怔住。没错，散人号的话虽然同级，但优势却大了去了。为什么？因为任何职业号都是在27级时才7个技能，但是散人呢，27级就120个技能。这个差别有些太大，这也是当初为什么那么多人认为散人王道的原因。就是因为散人成型极早，前期优势极大，大到有些不平衡的地步。想用7个技能的剑客挑战散人，肯定有去无回。这一点黄少天显然立刻就想到了。 那你的业余生凡来试试倒是可以，开修正。那哪行啊，那不是暴露我了，被人看到我怎么解释啊？算了算了，以后有机会再打吧。你这还有事没事？没事我回去了。哦，对了，退役是怎么回事啊？刚才你怎么不回答呀？啊，你赶紧回去吧。 叶修都有些无力了，太吵了，真是。角落里的黄少天关了电脑，又是缩着身子藏着脑袋，鬼鬼祟祟地从一片黑暗中摸了出来。前台的叶修一直望着他，无奈地看着这老人家在那谨慎小心。 喂，为什么要退役？为什么要退役啊？ 来到前台的黄少天还在不住地追问。 不退役难道留在队里当陪练啊？陪练？家世这是诚心要逼你走啊。但是你直接退役也太冲动了吧，怎么也应该试着找找有没有转会的机会啊。就算家世咬死不放，但也未必就完全没有转机，说不定还是有哪家愿意为你开出足够的让家世松口的价码的。你起码过了转会期看不行再退役啊。 我转会了，沐橙呢？ 黄少天一怔。同是混到神级高手的人物，联盟的这些东西又哪会不懂。像苏沐橙这样的，有些老板就是把全队都换掉都未必舍得把他给抛弃。这根本就是一棵摇钱树，老板的吸金机器，商业价值远高于竞技价值的人物。哪怕是他黄少天都不敢保证不会被俱乐部给交易，但如果是苏沐橙，很多老板宁可牺牲少许成绩都愿意留着的。 如果我转会，沐橙一定会强行解约。 原来如此。哎，那你解约呢？你这方面解约的话，这赛季也不允许加入其他队伍，但至少比退役少了半年期限。不过你复出的话也不可能再回家世，这样和转会好像没两样。退役一年至少不用掏违约金或是买断合同的吧？一年以后的话，沐橙的合同还有多久到期啊？ 黄少天自顾自地说了一堆后问道。 一年半。 哦，哎，这么说你是打算一年半以后再回来？一年半呐，你太狠了吧。 黄少天表示惊叹。电子竞技选手的职业生命相当短暂，这家伙能打到25岁还有这水平已经是极其少见，这个时候还敢放弃一年半，简直就是违反自然规律的逆天行为。 哼，你就等着我回来虐你吧。 靠，太嚣张了吧。 目前咱俩单挑的战绩是多少啊？啊，今晚的天气真不错啊。 黄少天的目光转向了网吧门外那漆黑不见的夜色，呆呆地望了半晌后，黄少天的目光转回，神情郑重。 喂，一定要回来。 那还用你说？ 有什么困难尽管和我说。 把我的吸血光剑还我，还有2个小时的上网费10块。 你， 话痨总算也是无语了一次。 吸血光剑回头给你。 黄少天拍了10块钱在前台，转身鬼鬼祟祟地消失在了夜色当中。 留不下了。 叶修回到游戏的时候，收到唐柔发来的消息。 嗯， 副本吗？ 叶修笑，当即又拉起了人马跑去副本。16分24秒67的成绩高挂榜单，望着这个成绩，蓝河久久无语。正愣着，有消息道，翻开一看是君魔笑。 键盘吃了几个？ 蓝河泪流满面，他发誓吃键盘的记录赫然只是排在埋骨之地记录榜的第3位。要照这么算，他键盘得吃一顿。 老兄，你就别笑话我了。 哼，这次的记录大概没问题啊。 好的好的。 蓝河应声，却没有过多的表态。叶修一看也明白，这记录一会儿一破一会儿一破，原本这些在网游里已经算是很有判断力的高手都已经迷失了。蓝河这时还要观望一下，不过眼下这个记录已经确实是一个巅峰了，除非有工会愿意花大力气在此时就搜集成装来武装队伍，再找高手代打，对于新区来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对此记录无比震惊的自然也少不了夜渡寒潭，原本在嘉王朝把君莫笑的记录又一次刷掉时，他还在庆幸，觉得嘉王朝这次找来的代打怕是更加牛逼，靠君莫笑可能是顶不住了。谁想没过多久，君莫笑就已经重新拿回了成绩。韩嫣柔、包子入侵、风书烟幕这些人夜渡寒潭也算是认识了，可上次刷本的那个离恨剑是谁？这次又跑出来的什么刘牧是谁？这第十区什么情况啊？这么多的在野高手，这还算是个新区吗？夜渡寒潭和蓝河一样，也对自己的判断失去了信心，不知道这个记录还会不会被破。他们和其他一堆子的大公会一起守了这记录一夜，没有，再没有什么系统公告，埋骨之地的副本就此稳定住了吗？但是这也只是今天而已，各大公会貌似淡定却又不安的又守了一天，记录依然纹丝不动，别说第一了，第三都没有队伍可以触及。嘉王朝由于在这次两个副本的竞争体现了高人一等的竞争力，得到了各大公会的广泛关注，卧底小号频繁出没，可是在打入核心之前只是在公会的公众频道里实在很难挖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更何况嘉氏这边代打的人物除了会长陈叶辉，连他们自己人都不知道。虽然大家都很容易就在怀疑着他们是靠公会幕后的俱乐部高手，可是俱乐部高手跑来打这些副本，偶尔玩一下也就罢了，但第十区这里怎么看也像是和君莫笑较上劲儿了。作为职业选手，至于吗？这